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在这个上个星期大家好久不见的琼瑶阿姨啊，终于又让大家领略了一下什么样叫做琼瑶式的文笔。我觉得这个琼瑶致国家广电总局两位领导的这一封信啊，真的是写的是让人见的琼瑶阿姨真的还没有老，还是那个琼瑶。这里面有最经典的是提到她生日的那段，樊素你那儿是不是有啊，就关于那个生日我印象最深的，说今年四月是我的生日，但是大家不要为我祝福，因为我已经被气得不行了。就我当时看到这个真是，我觉得我内心里就默默的配了一个马景涛。马景涛在说我快要窒息了。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配的经典的那个刘雪华的那种流泪的眼脸。 真的是 受气的妈妈。 对， 受气的妈妈。这琼瑶呢致信啊，当然是一封公开信，这个给国家广电总局投诉内地的一位编剧叫做于正抄袭。这个于正还我还真是这个平时不是特别关注娱乐圈，我知道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个外号叫于妈。 对。 所以这个琼瑶阿姨大战于妈啊，这两位都是一位是曾经主宰了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一位呢是现在主宰着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但是呢这个抄袭这事儿吧，我是觉得抄袭你要证明它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看了一下他的大概的这个诉状，他证明他说这个于正的这几部剧啊，美人心计还有什么宫啊，这个里面的主线抄袭了琼瑶。那虽然说我并不是特别熟悉琼瑶的这个作品，但是我心里面当时我就有一个反应，我觉得文学作品你要证明抄袭，除非你能够证明它是原封不动一字一句的抄了你的作品，这个你可以认定是抄袭，但是其他的东西你很难很难证明它真的是抄袭。特别是像你说借鉴了主线人物结构这样的，那你说小李拍的这个后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有没有抄那个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莎士比亚这个不存在版权问题了。但是我就说文学作品当中很多很多借鉴，这当中你很难去证明你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抄袭。所以呢我估计啊，我心底下一想，我想琼瑶为什么写信你说不是到法院提起诉讼，而是写信给广电总局呢？这个估计他心里也没底，就是说这事儿最后能够证明说是抄袭，然后他只能够取得这么一个舆论上面的一个优势。 对，你知道当时琼瑶他这封信一出来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就是说琼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你的视线。 原来琼瑶还在活跃在文坛呢。 当时你什么感觉吧，我说他是不是自己最近有哪部剧要上了，他自己被炒了、 要这个打打档期。 而且你看就跟你说他不是说你完全是诉诸法律，他是写给广电总局。后来不是真的还挺多媒体就跟风去报道的嘛，就还有模有样的去采访一些专家，说你在中国目前什么著作法呀，就类似于产权方面你要怎么样去保护它。人家就说国外，他如果是国外，你像好莱坞这种，他如果是有一个抄袭的这个状况发生的话，他会有个诉前，就是停播。就你这个事儿如果是闹到法院，你在法院没有给你， 法院会强行把你下档， 让你全部先停下来，你把这个事儿了结之后才能继续播。 所以杀伤力非常强。 对，所以这个事儿它的这个杀伤力强，而且是付出代价非常大，就很少人敢动这个线。但是在中国，我又看到一个编剧，他就爆于正其他的料，就合作两个人写剧本，写到之后呢，也是他让对方去抄，结果对方呢，有点小担心，他说没事儿，他给算计好了，说中国的哪个法律里面中间有什么写的，就10%的时候，你没有过那个线，你就不算抄袭。 那个百分比是怎么算 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微博上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实可靠的，总之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而且现在微博上很多话题都有了，什么于正滚出娱乐圈啊，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会发现的响应者非常少。就是于正这个人，我就觉得 但很特别，你让他，你看他的这个轨迹，有点让你想起郭敬明来。 哎，真是，我今天看了，我第一版就是郭敬明。 郭敬明吧， 而且性格也很像。 啊、性格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张扬。 然后我就听说，我就看有没有哪些媒体对他做过一些比较深度的访问。又是人物，我觉得《人物》这个杂志确实我还挺喜欢看的。他们郭敬明也访了一个长篇的，是封面的。然后《人物》上又做了一个于正的，他就写他，平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景嘛。说这个人呢，他除了工作他没有任何的爱好，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 哎呦， 然后呢，为了工作他是非常非常的大胆和颠覆那种，但是他那种大胆和颠覆，你不是说他在价值观上、或者真正的那种比较纯粹的美学那种，他没有、他就是非常懂得钻营，就知道时下的年轻人喜欢什么。他自己说 钻营啊， 他说 这个是一个批评还是一个表扬？ 你说《宫》这个电视剧我还真看了，那年过年的时候、就是湖南卫视每天在那狂轰滥炸、你在家你就上不了网、然后每天陪着爸妈各种小孩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他们就爱看湖南卫视、然后你跟他们一起看、看完之后呢，哎，好像这个杨幂和冯绍峰看着确实挺养眼的，我说好，那追下去，追下去还发现你真的你就入套了，你知道吗？你就追停不下来、结果呢，这个我就看了于正他怎么样评价《宫》，当时是第一部，他说哎呀，这就是一部小妞的电视、 所以你很荣幸的进入了小妞的群体。 他说小妞电视嘛，就是让大家你陷入他中间那种很纯美的爱情不可自拔，他就赢了。 对、 okay. 他没有任何的情节上的颠覆啊，或者表现什么人性的挣扎啊、纠结啊。 不是，所以你说不是，你说你陷进去了，陷进去的是什么东西让 你 陷进去了呢？ 你就会追那个情节，就是哎，那个 bug 又跟那个晴川中间又来了一个什么，那个谁演的？那个看完都忘了，几年前看的，就是那种四角关系。你看了之后吧，你还是挺想知道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的。 是，而且当时我记得宫播出的时候，他好像说就在大结局之前，他有三个版本的猜测。 对， 然后最后大家就在猜是哪一个版本，然后弄得很弄得这个观众朋友们都很虐心的、 哎， 你知道吗？ 就 是 被 这 么掉下来， 你还是很，可是你还是很喜欢看。 我记得当时是过年。然后放假嘛，但是他播那个大结局呢，你就必须就从家里回来香港，但是香港你收不到，当时没有湖南卫视可以看嘛。然后你就在那守，我还记得我当时还守到很晚，就看他那个祖本的什么大结局。 祖本大结局你在哪儿看呢？ 在上网看。 哦。 然后看完之后你就觉得你被骗了，他前报了三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结局，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想得到那个结局，但是他在播出来之前，他会给你做很多的铺垫。就是在网上啊，在电视上、就各种的那种花边的节目给你炒，然后你就卷进去了。 对，然后樊素刚才说的人物对于正的这篇专访我也有看过，它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蛮清楚的，就是说于正他因为他其实是上戏的表演系的学生、 他 的本科 是 念表 演 系， 所以演技应该不错。 他是后来呢就转去做编剧，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在编剧上会更有才能。 对， 然后他转去做编剧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上过很多的培训班，但他说很多培训班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对这个观众心理学他觉得很有意思。但我看过这么多事情以后，我觉得于正他其实已经把观众心理学发展为消费者心理学了、就是 所以他理论上他是一个市场营销的高手，做广告做 PR 的， 他已经很明白说这个市场这个观众需要的是什么、我不需要，我没有去想那些高大上的事情，我没有想过我这些事情给大家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我只想的是 让你舒服， 对，让你舒服，然后让你要追着我看，让我获得高成本的收益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种很简单直接甚至比较粗暴的这个， 而且有效， 哎，这真的是很有效。而且你说我们真的拿这一条标准说，明白观众想要什么，给观众想要什么，获得回报，你拿这三点去试验今天在中国的这种文化产业当中的人，还真的很少有人能够这三点都能够做到。你说于正可能是完成了琼瑶阿姨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但是 我觉得是一种承接吧，他们两个是在不同的时代给大家提供了相同的东西、然后包括说于正的一些惯用的伎俩、大家有总结、叫花海，然后美颜男女，还有撞色大礼包， 撞色 蛋 特大礼包。 花海我知道， 花海对，它有很多这种花海，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袁姗姗的蛋花汤，这个也在网上特别有名。其实是它沐浴是一种红色跟黄色的花瓣的洗这个花浴。 我其实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现在在想，就现在这种花瓣吧，你在这里边泡澡，你那首先都得掉色，你都得那个颜色都得是沾在你身上。 但即使掉色，他都给你后期给它做掉。 对对对， 他说他会愿意花300-400万。就是给那种看起来肤色比较差的演员给你后期啊， 对， 就你拍完了他用电脑给你 P 出来， 所以叫美颜男女嘛，就是说男女女一定要美颜，就跟用了美颜相机一样。然后还有撞色大礼包，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其实花海跟美颜男女我觉得琼瑶阿姨也有 那对吧， 对，这撞色大礼包我觉得是一个新时代发展出来的东西。你看琼瑶剧里面琼瑶剧 就是它那个色彩的搭配，衣服什么的。 对，琼瑶剧里面的色调，你感觉都是普遍偏灰暗一点。它 对 它的主人公也都是那种有点幽怨 啊， 对， 这种女学生装，穿一个这种英丹士林的旗袍什么的哈。 对，可是于正呢，现在就是我觉得撞色，因为也是现在时尚界的一个潮流，它就迎合了大家的这个心理。 撞色，红配绿， 对，红配绿，然后所有的都是一种很颜色鲜明的对比，所以你有的时候换台的时候，你会看到 特别有识别度。 对，你觉得 于正来了，这个颜色大块大块的， 是啊、我比较抓眼。 这个我不知道于正在设计的时候，他有没有在色彩上？ 他有那个，他我记得有一部他《美人心计》的时候，他说 编剧在这块写， 我就用两种颜色，金色和银色。你在皇宫里面出现全是金色的，你在民间全是银的，对比就非常大。 头饰上， 真是好，你说这个真是人想要的， 其实他非常厉害， 你觉得吗？这个就是红 绿，非常厉害的， 这非常简单，直接粗暴。你这么一说，这里面学问还挺多的哈。好，今天三立话新闻，咱们来说这个于正。但是有人说了，于正呢？模仿也好，抄也好，于正我们说他模仿，于正抄模仿琼瑶，琼瑶又模仿了谁呢？其实琼瑶他自己也不见得所有的这些琼瑶剧都是自己坐在家里边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 这是不可能的嘛？ 对，所以你说琼瑶他也是有蓝本的啊，他到底是模仿了谁？我们稍后来说。所以大家听到现在这首音乐的话，你想象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琼瑶剧啊。 不是，这但是这个古巨基里面这个琼瑶剧的这个内容还不是像于正这样色块对撞这样的，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朴素的，或者说是比较标准琼瑶剧的。我可以想象就是蓝色白色或者说狗屎黄这样的这种颜色， 而且是民国背景。 对，所以琼瑶他的这个流行，你只能够说他满足了那一代人的口味。琼瑶剧拿到今天来播，恐怕已经不能够像于正这样获得这么多的这个粉丝跟拥趸了。我看到最犀利的一句点评是说，琼瑶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很多也都是这种才子佳人啊，然后这个灰姑娘最后这个发达了，但是她通常会有一个苦熬很久的一个阶段。她这一代人的这个印象就是说，我最后当然我也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幸福，但是我中间会有很长时间的所谓奋斗期，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很苦的，然后我之后我才会有苦尽甘来的这么一个。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时期已经大大的缩短了，我一下子可能这个稍微折腾个一两年，我就马上能够，而且或者大家也等不及了，我灰姑娘可能等不了那么多年，我明天就要变白雪公主，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不可能，你在一个电视剧里边你就不可能铺陈那么多的 前面的内容让他去变得很苦，于是就马上需要一下子就让你的这个灰姑娘变成这个白雪公主。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于正今天能够走红，琼瑶恐怕已经不是那么能够走红了。当然有一些基本的情节可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比如说一个才子佳人配，这个古今中外哈，这个才子佳人配都是一定是有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的哈。但是 三角恋什么的， 在中国这个有还有几个经典的这个，我们不说俗套吧，这个经典的结构还有一个是同父异母恋，这个是包括公子丫鬟恋，这个雷雨当中公子丫鬟恋是非常经典的。所以雷雨这个戏剧它当初成功，因为它里面集中了很多就是这种经典的这种套路，包括同父异母恋和同父异母恋这个情节后来在韩剧当中也大量的出现。 对，还有这种后母和后母与子的这种恋爱也是啊，像这个妻妾成群其实也是 对， 是 这个里面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家庭教师的这个故事，家庭教师其实西方的作品里面非常多，简爱里面这个，然后包括钢琴课，然后包括音乐之声里面，这个都是一个家庭教师啊进入到一个大富大贵之家，本身非常的卑微，但是他通常会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们说他这个人是有梦想的他是有梦想 传递正能量的， 但是他是有梦想的虽然说他很卑微，但是最后总能够哈，在这个最后被别人给发掘到。所以呢很多人说你的这个情节就是说给你的这潜在的读者，往往都是琼瑶最早的读者，很多很多这个剧作家分析说就是当年的打工妹，工厂的厂妹， 对， 大家 还有女学生， 女学生，对，女学生也是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类似于有一点这种今天知音啊读者的这种读者，他们能够说通常教育程度或者说收入水平不会特别高，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一个期望，我就是想要变成这样，那我愿意买你买一个梦想，你有别人卖给我一个梦想，所以说琼瑶能够走红。所以你要说琼瑶完全是独创了这些情节，这样也未必太这个说的太高啊。但是这些情节古往今来都是存在的，你说今天于正把它再拿过来用了一用，而且还加上了很多于正特色的改编，比如说这个撞色的，比如说这个画海的，在我看来说实话这些也说不上是抄袭。 就说你抄袭确实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比较难定义， 而 且你说他又是一个非常会钻空子的人，他知道他的界限在哪儿，可能也知道即使你闹最后呢也没有什么结果。 郭敬明就说过，郭敬明当年被人说抄袭的时候就说抄袭情节不算抄袭你这句话说的好像不是那么正确，但是说实话是对的。抄情节你没有办法，你除非连人物的名称你连他的对白完全都一样，你就像好像抄论文一样，你有办法证明你这段这个字数的这个符合度是多少。但是抄情节这个人的故事说实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你如果要发下成这个 不幸的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不幸， 但是没有人爱看不幸的故事， 对，而且不幸的可能性大家都已经发掘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就算是悲惨的情节也都是从那边演绎出来的，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 然后实际上于正的抄袭第一就这次是琼瑶阿姨，因为是琼瑶阿姨的这种德高望重的地位她出来指证，所以好像闹得比较大。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开始不断的有人在说于正抄袭，就包括说刚才樊素说到的这个宫，我就连我表妹那个时候看宫的时候她就说，她说是 抄 步步惊心，步步惊心，因为 步步惊心在前啊， 对，步步惊心实际上是你看实际上因为看剧的那个顺序的话是宫一在前，然后步步惊心在后， 对对对，我是看了宫一， 对，可实际上是步步惊心的那个小说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很火了，然后我妹那个时候她是在网上面就是整个的连载的那样类似看下来，所以当她看到宫的时候她第一反应就是抄步步惊心。但是实际上你看就剧的效果来讲，因为穿越剧搬上荧幕然后拍的还不错，就是宫一是最先开始的，然后你再来步步惊心的话那个影响力就没有宫一那么大了。可是你要说他穿越的情节，实际上那个有一阵子网上穿越的小说非常火，你说 对、啊、 你说于正是抄袭步步惊心吗，你又不能，你又没有一个完全的，你只能是一个直观的感受上说觉得两部剧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可是你说具体哪里是抄袭你又说不上来。 但是我 听到有不少这个编剧也是出来对于正表示是不满哈，也让人也感慨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当中有很多编剧恐怕当中吃了不少闷亏，也一直没有办法来表达。你就是有认识不少这个北漂的，你说在北京其实他就是有志于要编剧，就每天在那儿写，给你1000块钱，你写个十几八集的，这样很苦。但是呢，你可能有的时候有好的作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容易被别人给剽窃去。你被别人抄走了，你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因为很多内容你没有办法完全界定。你特别是在这部剧推出之前，这当中你创作的过程你是很难举证的，你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是我写的。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很难说，所以导致这样的事情，编剧经常有这样的公案，这样甚至倒是纠纷，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写，但别人不承认，你最后又证明不了，然后就不了了之。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当然都是小道消息说啊，于正当时这个怎么样，这个指挥手下的这个编剧去按照这个去改啊，然后最后改了以后，这个编剧不听他的话，最后还没有办法一起干了，等等等等。就说我是觉得在没有一个。我们没有一个规则来界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很多编剧其实他是属于一种被剥削的一种状态。那最后的一个后果就是，你可能真正好的作品也不容易能够出得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可能大部分就是像于正这样的，说不定，我觉得当然大家也觉得不错，但是说不定能够有更好的呢。如果说你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则。我就想这样说，美剧英剧是怎么出来的，那些很多的那个剧情我觉得也不是不完全是俗套啊，但是他的就觉得很不一样，你就很好奇别人是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个跟别人编剧有保护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确实也很多人在研究，就是说为什么美英他们就没有发生这种所谓的剽窃的，至少比较少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是。 但问题就在于，你看现在很多人骂于正，就说他没有道德，说他脸皮很厚。但是你一说，一旦要用道德这个东西来衡量，他是非常不靠谱了。你就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因为每个人你可能你有你的道德，我有我的道德，你的底线可能高一点，我底线可能低一点。但问题就在于，这就说明你在真正在法律这些，你说在著作保护层面，它是没有一个靠谱的东西， 对， 你是没有一杆尺可以非常平衡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一些编剧就是在遭遇到你刚才所说那些剽窃的情况的时候， 你没办法反击吧， 他们反击在于我是一个人在写，可是我可能要反击是一个公司， 对， 那我一个人我也没有办法去对抗得了一个公司，而且这旷日持久，对我来说我可能输了，我中间的时间精力耗费进去，我还有那时间，我不如再多写几个剧本，或者我就吃一堑长一智了，我以后不再这么干了，就对别人比如说更加提防一点啊什么的。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于正他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最开始是怎么火起来的哈，但是当时火起来之后呢，你感觉到完全是湖南卫视在捧他，就捧完他之后呢，他自己相当于是一个王国， 对， 他的王国里面他一定是国王嘛，就没有人敢他说不， 也可以是王后啊， 也可以是他一个人呢就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就是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他的一些规则就不再是遵从你说电影电视剧它本身所谓的传递某些的价值功能，它就是一个商品，而且是非常标准化的流程化的，他知道这个商品哪些东西能够打动消费者，就是刚才凯蒂讲的消费者的心理。你知道他的剧当中呢，他的这些服装师的地位非常高，然后他评价一个服装师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在于他非常懂我，就是他能做出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哪种桃红，我想要哪种柳绿，他就给我做得出来，他非常能够捉摸我的心思，他就是最好的。而且呢，如果我一旦认为他是好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他，可以质疑他，就演员一定要是听他的最信赖的人的一个指挥，包括他用的服装师哈，他讲过一个段子说霍思燕当时怀孕嘛，怀孕之后呢就必须把他换掉，换掉之后呢换一个有人来说情，就是走后门换一个演员，他说不要，我要一个演员，什么标准呢，他能够穿上我的服装师设计的衣服我就要他了。 对， 但是你会觉得他这种做法哈，当然跟郭敬明又觉得很像了， 他对自己的作品有完全的主宰 吗？他一切都是标准化的流程。二一个很像在于他根本不是用一个所谓编剧用一个文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 商人 他就是一个商人嘛。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你看剧，90后现在应该是看剧的主要人群吧，就看这种剧哈。 对， 然后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看剧，小的时候看剧呢，我妈会说你可以看这个，她说这个它有一些历史故事，或者你看这编剧写的台词写得非常棒，然后呢啊很有文采，又很有什么知识性，你可以去学一学什么的。 所以写作文一口琼瑶味儿。 哎，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你别说琼瑶味儿了，你什么味儿你都。你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电视剧它是完全起不到就当年你一厢情愿的有一种教育的功能，这个会不会太抬高它了？现在你想教育的功能， 我觉得现在大家 想多了， 现在大家要的就是 娱 乐 的功能， 就像刚才朱明奇说的，就是现在在一个贫富分化的时代，就大部分的普通人已经看到了富裕的生活是 怎么，对，而且你没有这个耐心去等， 对， 你跟他说你等20年你有机会成功，他说我等不及， 很多人其实是无力追求的特别是年轻人，然后他们就是我也许我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的看待这些给他批评，但我更多的人实际上我想要的我只是你就展现给我就好了，我就沉浸在对那个的幻想中就好了。 是啊， 对，包括说你看像我们这个素描时光里面这么文艺范儿的凡素都会去看工衣对啊，你不觉得真的你这个东西他你不能你他肯定是有他的成功之处的嘛。然后再包括说像于正，我们看到他的一些访问什么的，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排他的人，包括说他对女演员的标准实际上是一切都要服从他的一些安排，对，要听话，听话是他的唯一标准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其实在想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是于正主宰了这一块类型的剧，就是说如果在这一块类型的剧里面可以有多一些的可能性，或者说大家多一些的选择，也许这个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的就不那么的可悲然后呢现在你又说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到英美剧，我们会觉得英美剧里面它的多样性是很多的，就是它的类型化是有很多不同的剧情的设定或者说不同的类型的，好，可是你要觉得中国没有吗？其实也有，我觉得只是不同的年龄层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家的一个看电视剧的一个分化，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一个蛮典型的。比方说我外婆她就喜欢看谍战剧，但实际上谍战剧都是差不多的，差别只在、 抗日剧 她 也看吧， 对，抗日剧没有，就主要谍战剧。然后像我妈妈她就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家庭关 系 剧， 关 系对，讲婆媳关系的 事儿。 然后在我这里，我就是几乎是我不是不看国产剧的，我基本上就是英剧、美剧，然后还有这个日剧。然后呢，如果是我表妹90后，她就是很就看韩剧，再加上于正的这些剧。然后她追这些剧的时候，她其实也觉得她也是那种就是一边骂她太雷了，怎么能这么雷的？但她还是要坚持看下去那种。像那个， 哎，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对 呀、 啊，你说你哎， 对，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观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啊！真烂，真烂！我再一集继续看， 你就享受骂人的那个过程， 就是想看看他到底能狗血到什么程度。 这跟看中国足球队比赛是一个心态， 还能更雷一点吧？想 对， 还能更差一点。 对，像那个《笑傲江湖》里面，就是于正版的《笑傲江湖》，真的是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这部剧的认识。像当时张纪中也有出来，就是冷嘲热讽一下于正了，然后因为他里面这个把东方无败设定成了女人， 对， 然后还爱上了 令狐 冲。 他说没，我一开始把他设想为女一号呢，结果对方完全不答应。 对，而且于正是一个会根据市场不断的做出变化的人，像他在湖北台播的这个《笑傲江湖》就已经跟他之前在湖南台播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了。 是吗？ 对，他就是会根据这个做出一些调整。但是我觉得因为一开始你会想说我对《笑傲江湖》的期待是有一些人是希望他尽可能的尊重或者说最好的呈现原著，张纪中的版本可能追求的是这个，可是于正呢他追求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对吧？ 你其实他叫《笑傲江湖》，你把这里面人物的名字全部换掉，换一个别的名字，它就是另外一部新的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受限于中国电视尺度啊，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尺度。不然呢，我跟你说，于正肯定下一步头牌去拍一部什么同人剧，拍一部同人剧，这绝对在 只要广电总局能批就可以， 只要广电总局能批，这绝对能够火哈。这绝对是我的这个5毛钱的建议，大家听好了。好，这个广电总局呢，准确来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叫广电总局，叫新闻出版局。这个 新广电总局 就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名字。我们还是简单来说广电总局好了。广电总局最近有一个规定啊，叫做一剧两新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同一部电视剧哈，你只能够有两个上新的电视台。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这个地方的卫视台能够播。这个政策啊，对于现在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待会儿来说。You radio to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好，这个广电总局呢隔三差五就要来规范一下中国的这个电视剧的市场。好，最近的一项规定呢就是说一剧两星，就是同一部电视剧为了避免全国的电视台都同一时间啊播来回来去播同一部电视剧那就规定说同一部电视剧呢只能够有两家上星的这个卫视来播。好，这样的话呢我想按照广电总局的初衷，这样可以让这个电视剧的市场更加的多样化。因为现在在很多地方你如果有这个你可以收得到地方卫视的话，通常很多地方卫视都可以收到，所以说这个在湖南台播跟在山东台播对于一个可能北京的观众来说差别不是很大，它也时间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我想多了很多选择，但是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一部出色的电视剧或者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个电视剧，电视台因此对它的这个竞争肯定是更加的激烈。以前可能争一个首播，对不对？现在以前花重金拍一个首播啊，放到我这首播，这样的话对我收视率有一个巨大的帮助。那现在可能，你光首播还不行了，我得把这个播放权还就得能够买下来，而且全国这么三十几家这个卫视，你只有两家的话，我相信这个竞争会非常激烈。对于于正这样的金牌编剧来说，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来着。他要是发行股票的话，他这股票应该要涨。 你为什么觉得是利好呢？ 因为他这样这个炙手可热了，奇货可居了嘛。你现在可以播他的这个又变少了，所以说争抢应该是会比较激烈。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比如说像于正这样的金牌剧，我以前抢不到首播，那我放在次要的这个时段我仍然可以播，对不对？我对于还是能够分得到一部分的观众。但是现在你在一剧两星的这个政策底下，你要是抢不到的话你就完全没有了。 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原意是不是说要是想让电视屏幕更加多元化一些？ 这当然是一个， 就你现在看，对，你回去之后你既然你只能就几套剧，全中国的电视都在放， 真的是， 对， 而且 最最极端 的 就是当年亮剑跟亮剑甄嬛传跟潜伏这三部剧，基本上你可以顺着看也可以倒着看，你可以比如说先看第一集再看第二集，也可以先看第二集再看第一集啊，所以增加了很多这个电视剧排列组合的方法。但是好，这个还得说，但是广电总局呢之前出台了大部分的电视剧的政策，以事后的效果来看都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政策。比如说这个在题材方面禁掉了很多有一些涉黑的这个题材，其实是扼杀了非常多潜在的很多好的电视剧的这个作品，也在客观上的广电总局这么一项又一项的这个政策呢导致了，也是捧红了于正这样的编剧。怎么说也不能说捧红吧，就是导致我们现在电视剧看起来都是这样的，穿越剧多，轻功戏多，抗日剧多，至少在题材上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你又不是没有讽刺现实，小三的情节都很少，然后呢也不会踩到任何的敏感线，你反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然后清朝说说大家也不太明白清朝到底应该怎么样，所以说里面很多硬伤也都没有人什么太在乎啊，就变成中国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个古装戏，都是一个轻功戏的一个时代。甚至你看韩剧都已经变成穿越剧了，讲过去的事情好像大家就不在乎了。 轻功戏真的是一个屹立不倒的题材，我记得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轻功戏，那个时候有什么戏说乾隆啊，然后这些一路可以到现在都屹立不倒，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问题在于哈，你说这些轻功戏它势必会涉及历史，但你说对于小孩来说，他如果看这些他觉得从中可以学到历史知识，那就完了。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你必须得放明白，你不可以通过让小孩看电视剧来达到任何教育的目的，这就 是 一个不切实际的环境。 但它不是一个初衷，就是你看着看的时候你会接受这些信息、 哦、 你可能印象就是说，你比如说哪个，但我这看了一篇文章，它专门是来梳理中间的硬伤。比如说 历史上病死的十八阿哥在宫里面哈，在剧中呢就变成躲在太子房里面藏猫猫而被雾烧死。 嗯， 还有在康熙四十一年就去世的一个嫔妃，却在康熙四十七年跟另外一个嫔妃争宠。 嗯， 还有说八阿哥都27岁了，还在尚书房读书。 嗯， 你这些你不能说他是从中。真的是把它当一个什么知识的东西去吸取，但是慢慢这些信息它会进到你脑子里， 没错。 而且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我觉得是挺可怕的这么一个。 但我觉得除了一些太过明显的历史错误以外的，像什么十几阿哥这种，可能大家真的去 不知道， 很难去追溯它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你说国外拍这个古装戏，拍这种甚至是穿越剧，拍的好的也有，而且通常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精致，在这种历史细节上非常非常的讲究。我自己看过一部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波吉亚家族，就是讲这个历史上教皇一家的，就是波吉亚教皇他们这一家是如何发迹的。你这里面有很多的，它里面涉及到的情节包括历史的史实，我经常是变成一边看这个剧，然后我一边打开一个维基百科，然后去搜索这一段，你又有增量的信息，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至少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大部分的信息都是跟史实可以对照的，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它的这个编剧的功力非常非常的强。它不仅仅是一个服装，但是它服装也非常好看啊。服装的一个对照上面的一个功力，更多的是一个你这个剧情是不是扎实，你里面这个细节，比如说在那个年代你喝什么样的饮料，你在你这个吃饭的时候你餐桌上吃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种历史剧很容易出现一种东西，比如说你出现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可能中国根本没有的食物，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根本不可能喝到的饮料，这种东西你小的地方大家不太注意，但是你真的把它做到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我就想说，你其实要做历史剧做穿越剧的话完全也可以，只不过现在因为大家只能够做这个，所有的人一拥而上全部都在做这个，所以就变成这个里面有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也跟这个我想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那种心情不太一样，那时候看《三国演义》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学习的这种，有点教育的这种功能， 而且你相信它是对的， 对，你相信它是对，至少跟原著应该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但是现在你很少会有说啊，你看这个让小朋友去看电视剧去学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作为现在家长来说应该完全放弃这样的这种幻想了。 我觉得吧，其实你像刚才你说的这种制作非常精良，然后去尊重历史的这种，它需要一个环境，就一个大环境。但现在中国整体的电视圈应该是比较浮躁的，就电视剧的这个圈子，是没有人会放下，就是可以给比较多的时间和比较多的精力，甚至是可能资金的投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于正他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现在不光是一个导演，他还是一个制片人，所以相当于很多的投资的这个角色他自己已经在承担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资金就会因为看准了他的市场效益，就会更多的去放到于正这边。那也许有一些需要花更多钱，可能你花更多的钱做出来更精致的更尊重历史的一些东西，但没有市场是没有用的。对， 而且你会发现哈，现在有个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一开始他编剧编的好的作品他可能并不是大编剧，就你包括像失恋三十三天，这个编剧非常非常年轻，好像是个80后，他不是还拿了金马奖吧，今年。但是这些编剧哈，他一旦成名之后他就非常容易脱离现实，脱离现实之后呢，他就往往他就只能写穿越剧了。你就发现 啊， 他如果真的是非常接地气儿，很知道现实生活中发生什么，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干。但就在现在，有名的编剧他就是自己觉得活在他另外一个王国里面，他每天就是活在幻想当中。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当然编剧本身他可能他这个境遇改变了以后，他的内容也会改变。另外一个，他真的非常非常接地气，你去写这种非常现实题材的电视，你让不让他播啊？他播不播得了、啊？ 哎，你知道我看过那个谁，宁财神，他跟于正还有一个对谈，也是网友给他们提很多问题，就让两个人同时答。当时宁财神他讲他自己为什么去《非诚勿扰》。他就说吧，他说像我们成名之后赚的钱也多了。他就是活在屌丝的圈子之外了， 对吧？ 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而且是让大家掰的东西，他红的东西，他就是屌丝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他觉得对于他的生活来说，而且于正他有一个相似的这么一个心态，也挺好玩的。 他说他一年吧，起码有200天都在横店那个地方，都睡、哦、睡那种80块钱一晚上的那种比较破烂的宾馆。 嗯哼， 他200多天之外，你看只有100多天一年，他才会在北京，他说睡那张舒服的大床、 哦。 而且他一旦回到北京之后呢，他有一次他试过几个月，一个字没写出来。他说北京太舒服了，他就会逼着自己，你说我要脱离安逸的环境，让自己能写出东西来。但是问题在于他写出什么东西来了。 你抱怨床，这让我想着什么什么闲毛坑臭什么的。 好吧，可是像刚才樊素说失恋33天，他那个编剧，因为他的原先的角色其实不是一个编剧来的、嗯、就是失恋33天是一开始就在网上传阅大家非常火的一个，是他自己真实的经历、 嗯、 而且关键是他实际上这个失恋33天他写的时候是基于自己当时的一个经历来写出来的、 嗯、 然后呢 你就说这不是一个编剧一个常态可能。 对，他其实就我对他之后的路我没有什么期待的，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这一部剧能火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现在专业的编剧我觉得反倒不如你，如果站在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讲的话、嗯、你看真的好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从一些小说或者说是一些 改编 这个作家的作品里面去发现、 嗯、 然后再把它改编、 啊啊嗯、 你直接的专业的编剧我觉得编出来的东西难免就 会你要能够 流于一个 没哎没错这开始说的这条路、 嗯、 我觉得应该是好的话应该是按照先有一本书比如说、 嗯、 有一个作家的一个作品它非常扎实的一个文字的基础你在 这个应该是放在电影里边吧电视剧好像很少见而且你知道我刚才没说完宁财胜他说他去非诚勿扰、 嗯、 他说因为那个地方呢发生的全部都是普通人的事儿、 嗯、 就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是活在普通人当中知道普通人在想什么 嗯， 让他觉得没有完全是在他们的生活之外才能写出东西来 哎，所以宁财胜这个也是一种甜蜜的烦恼哈这个日子过得太好了要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好三零环境我是稍事休息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啊，有网友评价说，于正的标签是什么？打架捉人，要在红叶下大街上说话，要站在卖花人旁边，小湖边大冬天的秃树旁边要放两棵开黄花的树，屋里聊天呢要有一圈花的摆设，谈情说爱也要在油菜花丛中进行。简单来说呢，就是无花不欢，你什么样的场景都要有这个花作为点缀。那更有人说了，说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啊，我们今天说以于正为代表的这一套啊，这个虽然我也没怎么看过啊，这一套电视剧，就是说以前看电视剧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去被电视剧影响，是被电视剧教化怎么样的，但现在看电视剧呢，是我们通过电视剧来了解说今天变成什么样了，电视剧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一个参考书，我们看电视剧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或者说90后大概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嗯、反过来的推断 它是一个现象。你知道我昨天跟听众说我们今天3D聊这个，然后别人说你们这个都聊啊，他说太 low 了吧，我说啊这个怎么 low 啊 说明咱们听众都非常高端啊，这好事 接地气儿， 这说明好事。 我说这个它也是个现象，就包括之前批小时代批郭敬明， 对，你看人民日报都开炮了 对 吧，这是一政治问题了 你说的挺对的，就是能反映现在大家到底关心什么和这个社会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为什么会跟从前有这么大不一样。 嗯，我昨天看了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很多年的美国人，他做广告的、嗯、他说中国人你一直有一种外界的印象，觉得随着中国现代化了，年轻人这种个人主义应该会更加强调个性啊，这个好像像西方的年轻人一样，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虽然说也有更多的个性，但是中国的年轻人的个性是强调在一定的框架内，我要突出从而能够适应。他的这个理论让我想了好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 在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的这个观点是我要挑战常规的、嗯、我要挑战社会的很多规则的，我很多是以反叛的影响、嗯、但在中国的年轻人呢，他这种反叛并不是以推翻为目的的反叛、嗯、他是为了彰显自我，从而更好的获得原来社会这套规则当中可以给我的这些奖赏。 对，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大家为什么看于正的剧，就是我现在也很多人也是希望成为那个样子，并不是说我自己要怎样，而是说我比方说我现在暂时达不到那样的一个生活水平，但是我很幻想自己可以成为那样子。 对、嗯、对，我也希望在这个大街上啊、有这么一机会，这个撒疯卖破像马景涛一样咆哮一下，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成为那个高富帅或者白富美， 没错 啊、嗯，这个是恐怕这里面的一种价值观导向。所以呢，还是你虽然说是强调个性啊，但是这个中国的个性跟西方的个性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拜拜， 再会， 拜拜。